身外身做银亮色的梦，一身外身做梦中谁了解你褪色脸上的缅怀，你天衣无缝的潇洒，心底的害怕慢慢渗出了苍白。你苦苦的追求永恒，生活却颠簸无常遗憾。你傻傻的追求完美，却一直给误会，给伤害，给放弃，给责备。何悲何爱，何必去愁与苦，何必笑骂恨与爱。人间不过是你寄身之处，银河里才是你灵魂的徜徉地。人间不过是你下的梦，尘世梦，一身外身做银亮色的梦，一身外身做梦中梦。 这是为了纪念中国电影百年而写的一首歌，叫做《给电影人的情书》，李宗盛亲自操刀，由素来被评为最有画面感的声音蔡琴来演绎。在1975年的时候，那是第28届戛纳电影节，中国的一部武打片《侠女》夺得了最高综合技术奖，到现在已经有40年的时间。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在戛纳上拿到奖项，所以呢，这个片子也经常的被人拿起来津津乐道。故事还有片名的灵感都是来自《聊斋志异》侠女，他的导演胡金铨是一个特别喜欢读历史的人，所以这个故事里有侠女的故事。这部电影呢，他花了3年的时间来拍，周期很长，耗费也非常的巨大，这在当时都是没有办法企及的。1972年的时候，这部电影终于公映了，但是商业状况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的火爆。尽管如此，现在再来看那部叫做《侠女》的影片，你会发现导演对于影像的要求非常的严格，经常会一个动作拍上很多遍，细节处理得非常的到位。比如说当中的竹林对决的这样一个很小的细节，虽然只有短短的十几分钟，但是后来据说已经拍了25天。也正是这样的场景，在20多年之后，帮助电影《卧虎藏龙》《十面埋伏》以致敬之名，巧妙地借鉴了这段戏的意境。那时候的电影很少用到主题曲和插曲，所以我们只有在这部后来模仿他的电影当中去回忆那部竹林对决的意象。月光爱人， 在月光里下弦月，让我想你。不相信我来谁明白，怕眼睁开你不在。爱人心深如海，带我去把它找回来，请爱我一万年，不是爱。 天使的情书说你爱我， 我也为了爱沉睡，也是 一直固执地以为一首歌也有声音， 每一次听就是他的呼吸在延续。他经过你童年的杂货铺，经过你初恋的山楂树， 清风吹拂不停在茂密的山楂树下， 你变了容颜，他却不曾改变。 一首歌的生命，是他路过你的光阴。最美时光， 对于如今的中国电影来说，戛纳不再是削尖了脑袋想要挤进去的一个圣殿，而是一个商业味道也非常浓厚的品牌展销地。最美时光，我是钟晴，今天我们一起来回忆那些曾经在戛纳留下声音的华语电影，那些从黑白到彩色的时光的记忆。 那黑夜，那白夜。 的风的梦，风吹进我的梦， 努力发现该自由，伤心偶尔想起我爱你，想追要自己哭不起勇气，我心都黑白，努力靠近扯扯你的心，今夜又会在哪里，窗外的风起天下起小雨，我心都黑白， 黑白画印，这是张学友对于他鼎盛时期的一种追忆。黑和白，黑色就像是过往，白色就像是未来，黑和白好像同时并存，其对立也有统一，就像我们下的围棋，黑和白这样的鏖战和厮杀，但是缺少一个都不能够成局。对于电影人来说，这种回忆可能会更加的具象，比如说94年的张艺谋，想起他，我们很自然地会想起那部在戛纳上拿到非常棒的成绩的电影《活着》，这是改编自余华的一部小说。张艺谋会选择他的小说来拍，也正是因为这个题材符合他的想法。他那时候的愿望是能够向过去的自己来进行挑战。其实最开始张艺谋看中的是他的另一篇小说，叫做《河边的错误》，因为想更加全面的去了解这个写小说的人，所以呢，张艺谋自己看了他的所有的作品，最后选中了这样的一部《活着》。这是用一个导演最平常的眼光去讲一个平常家庭的故事，很普通的故事，却有很生动的道理。这部电影没有主题曲，但是在多年之后，有一位有着京味十足的歌手，他却唱了和电影同名的一首歌，叫做《活着》。 每天站在高楼上，看着地上的小蚂蚁，他们的头很大，他们的腿很细，他们拿着苹果手机，他们穿着耐克阿迪，上班就要迟到了，他们很着急。我那可怜的吉普车，很久没爬山也没过河，他在这个城市里活得很压抑。

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别把它冰释前嫌。谁甘心就这样彼此无挂也无牵？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就像那年匆匆刻下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别把它冰释前嫌。谁甘心就这样彼此无挂也无牵？ 磁头与磁带的接触，再到光头与光盘的映射，音乐和它的载体之间的距离，终于在今天化作数字，你再也触摸不到。远近之间，漫不经意失去的，也许正是我们要说的这些关于音乐的故事。最美时光， 电影。1999年的时候，陈凯歌拍了一部非常棒的电影，叫做《荆轲刺秦王》。这部电影获得了戛纳电影技术大奖。而在这部电影当中，如果你细心的话，还会发现陈凯歌导演自己也演了一个角色，他是谁呢？就是吕不韦。因为在这个角色的选择上，他一直不太理想，最后只好亲自出马。导演亲自出马，在这部电影当中出现的频率特别高。因为92年陈凯歌拍完《霸王别姬》之后， 直到1997年，他才决定要从导演的位置走到编剧的位置，亲自动笔，用了10多天的时间，改成了全新版本的一个荆轲刺秦王。如果说电影也有史诗大片，那么这部影片应该算得上头位。可惜当年这部影片并不被人接受，带着历史的同情心去了解那段故事，陈凯歌应该说在这个片子当中做到了极致。这是一个流行歌手用音乐的方式讲述的荆轲刺秦的故事，胡彦斌，红颜。 金烛酒味，饮一杯为谁？你为我送别，你为我送别，胭脂香味，能爱不能给？天有多长，地有多远？你是英雄，就注定无泪无悔。这笑有多危险，是全城毒药。这泪有多么美，只有你知道。这心没有你，活着可笑。全程毒药，这泪有多么美，只有你知道。这心没有你，活着可笑。 1997年的时候，王家卫导演的《春光乍泄》让他终于圆了戛纳梦。虽然不是金棕榈，但是这部题材非常特别，风格也非常成熟的作品，其实已经是王家卫最成熟的一个典范。《春光乍泄》，张国荣亲自演绎的主题曲。